什么在一起，根本没有了交集。放宽心脏可容易，冷漠弥漫着空气，疏而无尽的距离，远处视线的焦距。不想冲动说放弃，但这疲惫不堪的心，是我没勇气承受。走到这一刻我假动，就别再心里走到最后。断了吧，忘了吧，放手了吧，开始当自己的交换，安静别说话。 No， 学着做一个哑巴。你试过吧，爱过吧，无所谓吧，一起变自己的虚假，只有爱的悬崖。放下细枝细语，别说话。说了无尽的距离，远处视线的交集。不想冲动说放弃，但这疲惫不堪的心，这让我没勇气承受。我走到这一刻我才懂，就别在心底走到最后。